藏布啊，月亮的卢克泽，思念的唐古拉山后，爱情的石泉河，神圣的布达拉宫，那多情的拉姆措，永恒的珠穆朗玛峰上彩雪连衣朵，天上的雄鹰高飞，地上的骏马赤膊，亲热的酥油茶香飘过高原的部落，玛丽氏的传说有着你给的承诺，让我在轮回中愿为了你漂泊。玛丽玛丽玛丽唱着前世的情歌，哦，火庄摇曳篝火，哦，你是我。地上的骏马赤膊。